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PS》啊！呢集有我啦，杰乃德， 有我啊，郑棠黎， 仲有， 诶，大家好，我系神秘老温啊， 又系我哋三个啊，好闷咁好似， 我啲话题日日新鲜， 系镬金啊， 镬金， 诶，不如讲啊，上次前嗰几集都讲啊，咩做生意注意啲咩心态啊，或者准备啲咩啊， 系啊，一定赚嗰啲喎，我要做， 啊，我都想搵咯，哦。我唔使开节目啦，又一定赚生意，我仲唔使讲咁多嘢，发咗啦。 世界嘅人都想搵我咁啊， 成哥都搵紧啦，一定赚生意，仲要一年内啊，赚一赚。 系 咯。咁啊，讲消题嘅话啦，其实我哋而家筹备紧，应该十一月底会开个讲座嘅。今次讲座之前有少少唔同嘅，就除咗讲创业之外，可能会讲啲生活上嘅嘢啊。咁总之之前冇乜点提过嘅，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呢个稍后正式嘅时候再同大家公布啦吓，总之就分享多啲唔同嘅嘢啦。因为信众要求，本来我哋一年一度嘅，咁今年其实三年开度啦，咁因为好多人问啊，成日问啲重复嘅问题。咁其实有部分黑白讲讲过嘅，佢都仲系问嘅。咁可能佢都唔听我哋啊，或者唔睇我哋节目啊，咁所以开讲座面对面，同埋可能预留多啲时间俾大家 Q&A 咁啦。 系咯， 有冇人想见下你嘅样咧？ 见都见罗伊啦，又想见我啊？ 即系我客气咁讲嘅， 咁我都好客气咁答翻你咯。 讲笑。 咁啊，到时正式再同大家讲啦。 系。 咁啊，头先咪话前两集讲下啲创业嘅嘢嘅，咁其实讲到创业，其实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就喺生活上都重要。就是请人啊， 哦， 其实好多香港人移民过嚟咧，即系开啲生意，都会面对请人呢样嘢咧。 系， 佢哋都系发觉好难请人。其实我哋之前都访问过嘛，嗰啲 餐厅啊，或者嗰啲系咯。 咁喺度，我同你都请过人啦，吓、啊。咁啊，你就 被请过啦， 被请啊做。做大爷啦，未请啫系。系啊，咁啊，再讲下喺度嘅请人嘅心得咁啦。 系，你讲先啦。 咁由我讲先，你讲先。你请人经验丰富我。 哦， 虽然我加埋球场嘅话，都请咗几十个人。 唔系咯，你嗰啲人数庞大喎、 啊。但我请啲比较普通啲啊嘛，唔系 assistant 就嗰啲工读生，就嗰啲咁嘅普通人。你请嗰啲高阶啲啊嘛。 有几高啊？ 有 都系 assistant 嘅啫，同 sales 嘅啫。 啊 ，sales 会计好多劲人噶嘛？ 咁啊唔系好劲，不过我啊即系都有啲经验嘅，因为咁多年啦，系咪啊？咁我其实以前我未创业之前，我喺即系另外一间公司工作嗰阵时候，我都请唔少人嘅。打工嗰时我都要 interview 啊，各样嘢嘅。咁其实以前嘅年代同而家已经争好远噶，即系唔同，唔好再提以前啲啦。以前嗰啲。即系请人嘅方式啊，各样应该好欧噶啦， 系 唔到噶啦。 以前系咪人求工，而家好似系工求人多啲。 系啊，以前你搵人简单好多。 啲人唔自在嘅喎， 系 咪？ 系啊， 系啊， 系 啊。 同埋人工嗰阵时又唔系好高咧，但系好多即系你搵咩人都容易搵啲嘅，即系有经验嘅，有经验嘅，啱啱毕业嘅，啱啱毕业嘅，点样嘅人都容易搵嘅。但系到呢个时候咧，反而。即系难啲咯，你就算你高人工咧，都未必揾到好人，都嗰度先麻烦嘅，真系。即系以我嘅经验咯，即系譬如而家我请譬如 sales、assistant 或者会计嗰样，多数开头我都系透过譬如嗰啲网路嗰啲请人， 人力银行、 人力银行啦，系咯104啊，或者嗰啲咩台中最多有阵时1111啊，好似啊， 4个1 都 OK 嘅，因为好多而家。揾工嘅人都系透过呢啲嘅渠道去揾工嘅，所以点讲啊？人即系揾到人都唔少嘅，其实，但系啱你嘅人未必多咯，就最惨都有问题咯。可能到时你好烦嘅，即系成日安排好多面试，但系未必个个啱。 好嘥时间， 好嘥时间，非常嘥时间， 三千八角。 因为佢我都有个缺点就系、是、你利用嗰个网络嘅资讯咧，即系唔够多啊。佢淨係可能問啊，佢嘅興趣啊，或者佢希望嘅行業啊，咁其實佢個人嘅個性根本就唔啱做呢樣嘢。 佢見工唔係要寫埋自傳嘅咩？ 有都有，但係自傳我覺得而家 我冇心機睇，其實 慢慢都越嚟越行貨嘅，基本上都有得抄嘅啦，基本上。所以尤其是做 sales， 即係請 sales 嘅時候，有陣時即係要合眼緣啫嘛，嗰啲 sales 咁變咗。最主要就是要即系面试啦，呢一 关。sales 啊，真系要倾 即系要倾咁样。 要倾嘅，但系真系好会好嘥时间。好多咧，譬如我唔知而家系咪后生仔嘅，即系嘅谂法唔同咗，价值观唔同咯。有阵时你净系话约到佢，但系佢唔嚟呢个趣事。 啊，又好啦， 唔系成日放飞机，即系唔系诶，即系唔出现嗰只噶喎。 唔嚟都算好，叫阿妈嚟应承先。 咁啊，我都有遇过有一次嘅，阿妈喺门口度等。 阿妈嚟 咁少嘅，我几次喎。 阿妈 妈宝 唔系即系阿妈嚟，阿妈喺度等都 OK， 唔系阿妈喺度搭嘴啊嘛。 哦， 我试过一次真系晕咗。 譬如 assistant 啊，跟佢即系嗰啲妹妹仔。可能 喂你个靓女 assistant 都咁请翻嚟噶， 啊你唔好夹硬屈我咩靓女，我请真都好符合咩噶嘛？ 符合咩啊？符合你嘅要求啊？ 符合你要老婆要求？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系基本上唔系以貌取人嘅，咁啊最主要就系、是、即系讲翻 sales 啲嘢先 ，assistant 先得噶，系咪先？咁 sales 就系、是。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是、约咗佢，佢唔嚟，咁啊嚟咗翻咗工又唔失咗踪，即系好麻烦嘅有阵时，你知唔知啊？即系好难得，即系 in 咗成八个人，啊拣到一个啦，好容易咁，即系好难得啦，拣咗一个啦，跟住啊开始翻工，点翻生就唔嚟啦，哇！咁啊大镬啦，前面嗰啲可能其他人 晒晒， 搵咗其他工啦，又唔收我， 又再请 个，又要再登多次。真系好难顶咯，好多呢啲，所以呢啲真系喺台湾会经常发生嘅呢啲，所以大家要注意咯。 就大声少少，佢都唔捞啊！我试过有个 assistant 上昼大声少少，晏昼就话唔捞， 就走咗啦。 哦， 拎住摊就唔见咗啦， 我唔做啦。 唔系，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发生咯。而家唔知系咪后生，即系 新一代 可能即系比较富足啲啦。而家即系父母又对佢特别好嘅，系咪先？唔休做，唔休住，咁所以。可能出嚟做嘢都系当消遣消磨时间咁嘅感觉，咪唔好咁 care 啲嘢。即系我大概我感觉系咁咯，补充嘅咧，大家。 其实而家啲后生又咪中意做啲大集团多啲咧。其实我唔觉啲大集团成日都，即系虽然佢都成日都请挂住牌请人嘅，但系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好缺人咯。譬如嗰啲西嘟牛扒啊，又或者咩麦嘟嘟啊咁嗰啲，其实佢都一直都有人嘅，唔系话 哦。 是不是我哋啲小企业难请人啲咧？ 我觉得佢贴个牌请人嗰啲咧，有啲唔系真系请人嘅，即系我认为啦，我唔知啦，可能就系佢请人系唔知符合，即系可能申请啲咩补助，佢又要请啲人，定系话有咩用？ 唔系台湾有个法律话你要保证唔知几多百分之几多系要嗰啲咩智障乜乜人啊，嗰啲大企业嗰啲。如果不是你要补贴翻俾政府噶嘛，咁、可能佢就系因为类似咁嘅原因，所以就要动个牌喺度先请人先，请即系我去努力过，请人啊，咁请唔到先可以点点点下一步啊嘛，系、啊。 不过我喺呢度督爆一样嘢啦，其实有啲 小心啲， 厂家我冇出样唔惊 嘅， 有啲厂家咧，佢嘅做法系。长期会贴个牌请人嘅，譬如啱啱工厂请咩装修员嗰样嘅。其实你去到见工，可能佢唔 请咗啦，佢话请咗啦， 或者最近冇乜缺人 嘅，等通知啦。 但其实佢最主要就系走法律啦。 嗯， 因为佢请外劳为主嘅， 系啊， 即系佢引入嗰啲譬如平嗰啲咧，泰国啊、越南过嚟嘅。咁但系一定有个比例嘅， 系啊， 你嗰啲外劳嘅比例唔可以超过本地几多几多噶嘛。但系佢可以同。佢啲政府人， 我請唔到人， 我請唔到本地喎。你睇我牌難，日日都咁掛都冇喎。但其實佢係想慳成本， 係啊， 想用多啲嗰啲外勞嗰啲人，所以佢貼個牌喺度。但係如果你真係本地人嚟見咧，佢就未必係。 其實呢個唔係踢爆好耐嘅。 我唔知啊，即係有啲廠係咁樣嘅。 哦，但係我講嘅唔係講話佢貼個牌出嚟嘛，我即使佢成日貼個牌出嚟，譬如麥多多咁，但係。都一樣有一定嘅人去做，又唔覺得佢哋真係好似好難揾喎、 啊。哦， 即係嗰啲大集團嗰啲服務生嗰啲啦。如果你有間小餐廳，真係都幾難揾人做。 哦， 即係大集團係咪容易揾人啲咧？ 咁一定會㗎啦，係啦，一定會。 我哋難搞啲啦， 同埋又光鮮啲啦，好多嘢。 咁我哋嚟台灣發展嘅香港人移民，佢搞嘅生意一 即係我唔講話百分之百啦，我諗超過九成都係小公司啦。 一定啦。 啊，雖然政府規定600万，其實你可以投資6亿落嚟嘅。我唔會睇小大家， 咁啊，邊個都係啦，咁啊，黎智英都係啦， 咪咯，咁嗰啲唔講啦，咁但係我哋普羅大眾都係攞600万過嚟嘅啫嘛，一定係小公司啦。 唔係台灣好似七成都係中小企業嘅嘛，係 大部分都係啦， 比例係好高。 所以其實有咩方法啊，比較容易請人，同埋喺請人之前有咩心態面對啊？即係頭先嗰啲問題之外咧，隨時。 不過我又分享一個心得啦，請人即係有個秘訣嘅都 係，咁你教過我嘅， 我應該有同你提過噶，可能之前幾集都有提過嘅。 哦， 咁我之前有個客佢係開廠嘅，做啲傳統嘅工具業啊嗰啲啦，即係類似啦。咁佢就一直就話啊，好難請人啊，好多人唔中意做呢啲咩傳統行業啊，好多都做咩電子啊嗰啲，或者咩服務業啊，好他條咁樣。 女仔比較中意做傳統，唔係比較多做傳統行業。 嗰啲可能作業員嗰啲啦，或者我唔知啦。咁佢總之我個客就話好難請人，即係傾開偈啦，同啲老細傾偈。我話其實我教你一招啊，幾好嘅。你改一個名，因為佢通常嗰啲傳統行業係寫咩乜乜乜工業，咩有限公司或者乜乜 嗰個精密啊嘛。 我話你譬如 嗰個精密， 個科技啊， 科技或者精密， 或者咩 哦，即系香港讲咩肉类咩分割员啊嗰啲啊，即系猪肉佬， 唔系，我唔知呢啲啊，我明白，即系我同个嗰、那个系仲系上市贵公司嘅老细嚟添，佢真系听我讲喎，咁真系改名喎，一改完真系请到人，真系快好多喎，佢话有两个科技两个字咧，真系请人易啲嘅， 你咁我都要效法下喎， 咩啊？杰拉德科技啊？ 唔系嗰个职位有 分分类员啊，定点啊？ 分割员， 分割员， 肉类分割员 哦， 仲咪叫咩分析师啊嗰啲咯？ 即系我即系大家分享下心得啦。我就曾经建议过一个老细咁样改名，要好容易揾到 比较，即系有 比较容易啲， 有改进啦，整个状况。 即系其实好多揾工都会睇名先噶嘛， 会啊， 跟住再睇你内容咩咁样咁样噶嘛。咁你个名字改得靓啊，当然系有着数啲啦，系咪先？ 个名啦、 啊，分享一下个人心得。 不过另外就讲下啲请人，其实仲有头先面对啲问题之外，仲要睇佢居住地方、啊。 哦，系 远得滞嘅，你都唔好请、啊。 哦，系。 呢、這個好重要喎、啊！你冇如果嗱，我唔緊要噶，我住得遠都唔緊要。佢係翻啦，就唔翻噶。佢哇，原來住咁遠 嘅。尤其是遇到嗰啲係本身唔係住本地嗰啲咧，譬如外來嘅，有啲台北落嚟台中嘅，有啲係台南上嚟台中揾。 但係嗰啲反為佢係某個地方租住。 系 如果是本地人，好似话斋，边、有咁忘居喺大理走到过嚟呢度？ 呢、這个都系个 系啊， 唔系你租住嗰啲要注意啊，你要了解一下佢点解喺台南搵到嚟台中做嘢，咁、住咗几耐？有啲系因为佢嚟台中读书， 系 读完 习惯咗呢度， 已经住咗四五年啦，佢咪惯咗咪喺度。 系啊， 呢啲都 OK 嘅。 系啊， 有啲唔系嘅，佢喺台南毕业，台湾做过几年嘢啦，跟住就无啦啦嚟咗台中。咁啊，咩理由我遇過一個 冇無啦啦嘅條仔咯。 誒，冇錯，我男朋友上咗嚟做嘢，我咪跟住佢過嚟。 係啊， 哇，嗰啲我又驚啦。 分手啊，大佬！ 男朋友走第二度。 係啊，個男朋友唔知調咗去邊，佢就走噶啦，可能就係。 分手 真係要注意。 誒，你嗰時台北落嚟嗰個咧，好似都係同條仔喎，又係。 有 台北有 邊個啊？ 我其中一個會計咧，即係眉清目秀都幾 Q 個 嘅。 嗰個係 我成日揸低同佢傾偈嗰個啊。 嗰個係我炒咗嘅。 系啊，你炒咗啦！之前唔系 佢好稳定喎，佢做咗十年十几年喎， 我咁耐啦， 好稳定， 咁老啊，咁靓妹个样。 唔系咁，之前我都了解过佢嘅背景嘅，咁佢就话吓，佢、好似男朋友系啦，第一喺台中啦，第二就系佢都喺台中住咗一排嘅，好似都好适应下嘅，基本上吓。咁、其实好多台北人嚟台中或者中南部搵嘢做咧。最主要就是顶唔顺北部的消费水准，佢觉得去到台北咧，可能要譬如喺台中或者中南部揾工，你20000几都好够使嘅。但你去到台北咧，可能30000-40000都未必够使。对，即系对佢嚟讲，所以佢用呢个理由嚟去中南部揾嘢做。咁我觉得都合理嘅 ，OK 嘅。咁佢都做咗十几年，基本上冇乜。 即係呢啲情況。 呢啲要注意咯，真係要注意嘅。 咁啊， 同埋有啲係咯，再補充少少啊，譬如有啲單身同埋啲結婚啊，啲細路哥啊嗰啲都要注意嘅。 結婚係唔好請啊，女人顧住大肚喎、啊。 唔可以咁樣講，但係我遇到個 case 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台灣請人咧，佢有即係、就是、有婚假啦，即、就、係、是、結婚嘅假期啦，有產假啦。咁我請咗一個會計嗰陣時，我唔知嘅。咁佢之後唔知三四即係請咗佢翻嚟做嘢，點知三四個月之後咧，佢就話佢懷咗人。 嗯，恭喜恭喜 啊！咁啊，跟住我話咁啊，好 OK 啊，冇問題啊。咁預產幾耐？佢預產可能就係、是、四五個月後。如果計落條水， 即係而家要放 喎。咁即係你懷咗孕就已經 係啊 嚟先嚟揾嘢做。咁但係你之前咧唔講咧，同埋好我極度懷疑就係佢係咪即係希望想賺呢個價，即、就、係、是、產假嘅人工。 係， 因為我哋要俾人工噶嘛，即係好似成個月啫嘛，好似定係45日啫嘛。咁原來喺你有之後咧。请完产假过咗几个月，佢又唔捞你。 嗯， 即系真系好肯定，应该系纯粹想赚呢啲咯。所以呢啲要注意咯。有啲人系会利用呢方式去搵嘢做，跟住就请完产假，咁你俾完钱佢就走噶啦。啊，有呢个问题。 咁高张 喎、啊，系咯。讲翻啲台湾嘅黑暗面俾你大家知道啊。 都唔黑暗嘅，啲十岁啦，呢啲 十岁嘅。 你香港嚟讲呢啲 十岁都黑啲嘅。 呢啲揾翻阿大仔嗰啲節目聽啦， 係啦 係啦，好啦，今日差唔多啦，係啦，下集再講其他話題啦，拜拜， 拜拜。